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世人精神理想的象征。他们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本期迷幻时空为您继续讲述竹林七贤的故事。各位好，我是韩涛。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的权柄尽落司马氏家族手中。为了笼络人心，司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的名教旗号，提出以孝来治理天下。竹林七贤当中的阮籍被征召做了从事中郎。作为曹操故吏的后人和有着正义感的名士，阮籍对曹魏王室在司马氏父子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日趋衰败、一蹶不振的局面，从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和怜悯之情。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阮籍既要保持那份正直与良知，但又不能抒发心里的爱与恨，因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公元256年，阮籍的母亲过世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和别人下着围棋。据《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将要下葬时，阮籍蒸了一头小猪，喝了二斗酒之后，才去向母亲做最后的诀别。接着他举声一嚎，又是吐血数声，以致回击鼓励，待至灭性。阮籍的母亲死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嵇喜在朝为官，在阮籍的眼中是一位礼法之士，所以阮籍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弄得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等到嵇康带着酒拿着琴前来吊孝时，阮籍才十分动情地露出了黑眼珠，热情地迎了上去。阮籍在居丧期间违背礼教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一些礼法之士的反感。阮籍的行为任淡不羁，虽有悖于名教和司马氏所提倡的孝道，但他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他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品评，对司马氏的政权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也是司马氏所以能够容忍阮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的原因所在。就在阮籍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竹林七贤当中的王戎被司马昭征召为了相国院。为了保全自己，减少政治冲突带来的危害，《晋书·本传》记载他为官时与时书卷，与时沉浮，不大过问政事。 王戎的这种为官态度是他处在危乱之时旨在避祸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韬晦之计。学者们发现，在竹林七贤中，像他这样采取韬晦之计的是一种普遍现象。据史书记载，王戎把日常的事务都放权给了下属，他自己却穿起了便装，走出家门，骑上小马，到处游山玩水。同阮籍一样，王戎在居丧期间不拘礼制，依然喝酒吃肉。不仅如此，他还走出灵堂观看别人下棋。王戎在母丧期间的做法，有人说他是在模仿阮籍。从思想上讲，王戎是主张自然与明教统一的，那么他不拘礼制的表现可以理解为是崇尚自然思想的反应，而他容貌悔悴的至孝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信奉着儒家礼法的。在竹林诸人当中，王戎最佩服的是山涛。世说新语记载，王戎曾经这样赞誉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倾其宝，莫知其名气。虽然山涛在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饮酒，但是他却经常的会眯起双眼看山云翻滚，他的耳朵时常都在注意着来自京城洛阳的消息。由于当时司马氏与曹魏集团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不知鹿死谁手的山涛只好放弃官职，隐居在竹林中观望形势。高平陵事变后，局势明朗了，山涛主动离开竹林，到洛阳找司马师求官。当时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热情接待了这位表亲，并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吕望与世乎？司马师说的吕望就是商朝末年的姜太公。相传他垂钓于渭水之滨，80岁得遇周文王以后才步入仕途，终于找到了一展自己雄才大略的机会。在这儿，司马师将山涛比作了姜太公式的人物。走进了官场的山涛勤勉谨慎，深得司马师的信任。公元264年，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西征平西叛乱。这时曹操的后人魏氏诸王都居住在邺城，司马昭担心这些人会趁机闹事，就让山涛来担任邺城的行军司马，并派出500名士兵镇守。出征之前，司马昭嘱咐山涛说：西边的事我自了之，后事深以为清。待到司马昭西征归来，邺城果然平安无事。于是司马昭对山涛更加的信任和倚重。山涛担任过的一个重要官职是尚书吏部郎，职责是为朝廷选拔官吏。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0多年时间。虽然山涛曾经一度步入百家言的竹林中和嵇康、阮籍等人谈玄论道，但他真正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孝字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说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山涛立即告假回家，看见面容憔悴病重卧床的母亲，山涛失声痛哭，责怪自己没有尽到孝子的责任。他整日守护在母亲身边喂汤送药，连给母亲做的饭都要先亲自尝一尝，看一看可口与否。晋书本传记载，母亲去世之后，山涛虽年逾耳顺，却仍然居丧过礼，覆土成坟，手执松柏。另外，山涛还准备在坟墓旁边结庐而居，为母亲守墓。这与阮籍和王戎居丧期间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涛不是没有看到司马氏的劣行和朝中的凶险，他也想借母丧的机会告老还乡，没想到他的请求被朝廷一一驳回。 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为何走入竹林？他们分别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迷幻时空为您揭开竹林七贤的神秘面纱。 向往自然，淡泊名利，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对着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抚琴自娱。史书记载，嵇康的琴艺超伦，富有盛名。嵇康最喜爱弹奏的是《广陵散》。《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够得到它，其间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广陵散》声调绝伦，非同凡响，客人弹奏完毕，将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临别时，客人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再将此曲传给他人。于是，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了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嵇康不但琴艺卓绝，而且对音律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的《琴赋》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到了东晋时期，人们就已经将它作为音乐之父的写作参照尺度。此外，嵇康还撰写了《生无哀乐论》，着重探讨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功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仿佛气息的滋味存在于天地间一样，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的问题上，嵇康以为音乐本身并不蕴含着快乐与悲伤。嵇康对琴也是情有独钟，他不但经常弹奏和吟诵，还在《琴赋》的序言中强调，重器之中，琴得最优。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赋予了文人娴雅超逸的精神追求，因此琴在后代诗歌绘画中出现时，往往与飘逸与宁静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也是文章大家，流传至今的共有其15篇作品。箴是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嵇康撰写了一篇《太师箴》，并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的衰败，进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规劝。嵇康从道家的思想出发，认为上古社会民风淳朴，君主寡欲而少私，清静无为，而万民则自足自乐。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后世的统治者就试图用倡导仁义来改造社会。嵇康认为，好的社会形态是保持君敬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谐关系。嵇康的《世思论》也是针砭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伪善风气，嵇康在《世思论》当中提出无错是非，越明教而任自然，试图找出回复人之真性的道路。但是在一个崇尚明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中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的虚名。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然而嵇康他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的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然而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入朝为官。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的孤独和苦闷，使得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人们常说以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于春秋末年。他见到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了一个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阮籍的很多诗作都明确表示了他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事的决心。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也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释君子，并用释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的。最后阮籍这样总结道：汝君子之礼法，成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木以为美行不义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一人独驾车子，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直到走到路的尽头，再无法前行了，他开始走下车来嚎啕大哭，哭够，才按照原路返回。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的玄学历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之解放。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达庄论》《通义论》《通老论》等篇。从这些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的痛苦的转变过程。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名士并称竹林七贤，他们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为何是世人精神理想的象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竹林七贤。 魏晋世人思想的解放，玄学的追求，放达的行为反映到书法上，就进入到了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期。从此中国的书体从单一篆隶 演化出了楷、行、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功绩，他们的书法是放任的、洒脱的、飘逸的，就如行云流水、鲲鹏展翅，自如其人。透过墨迹，人们看到了他们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论道，这样高超的艺术，只有近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其中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所称道，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灌评论说，书业善书，妙于草质，观其体式得之自然，亦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势，虽在不移，有傲然之色。人们难以想象，在充满着杀戮与残暴的魏晋时代，却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诗人，他们用智慧和情感开创了深奥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诗歌、书法等艺术。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中去寻找生命的真我，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在竹林七贤中，最能代表玄学人生旨趣的要算是嵇康。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而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世俗之外、自由闲适的恬静生活。因此当阮籍、山涛走进司马氏掌权的朝廷做官之后，嵇康却仍然隐居山野，坚守在竹林中。史书记载，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除了弹琴自娱之外，还与竹林七贤当中的向秀经常在自家门前支起炉灶打铁为乐。嵇康有一位好友名叫吕安，山东东平人，此人气概不凡，不喜仕宦，据《世说新语·简奥》记载，嵇康与吕安交情深厚，每当他想念吕安之时，即使相隔千里，也得立刻坐车去拜访。后来把嵇康看成知己的吕安，干脆从东平迁来了山阳，与嵇康朝夕相处。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即使隐居于山林，也会被打扰。话说一天，嵇康正与向秀在门前打铁，他们一个人扶针，一个人抡锤，干得叮当作响，十分的热闹。此时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贵公子钟会。史书记载，钟会曾经撰写过《四本论》，书中讨论人的才干与性格的同异合离问题。此时只比嵇康小一岁的钟会担任朝廷的司隶校尉。《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对前来拜访的钟会不理不睬，断而不辍。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嵇康的傲慢，给钟会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热衷于打铁的嵇康和向秀闲暇时还对养生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嵇康对那些长生不死的神话并不真正感兴趣，而是关注如何通过养生来延长寿命。在他看来，一般的人是由于疏于保养，所以不能够达到神仙的境界。他以为人世间存在着特受意气、秉之自然之人，这类人活千岁不难指望。他的理论是，人要长寿，既要养形，又要养神。嵇康相信，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有某种特殊的药物能延长人的寿命，然而许多人只知道食用五谷，而没有认识到这些药物的作用，或许知道了也不能坚持服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除了把养生的见解写成文章，嵇康还身体力行。他的山间别墅在云台山下的百家岩，云台山峡谷幽深，人迹罕至，自古以来就是道家高僧的修行之所。同时云台山山林茂盛，药材众多。晋书本传记载，为了养生，嵇康时常到深山采药，并服食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后来经鲁迅先生的考证，五石散包括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